你能够听到明显的哽咽声，唱前夫的作品有太多的故事，也最难唱完。那年的我是歌手有两个歌者都选择了对他们来说最难唱的一首情歌，而另一位则是笑着唱完的。走在红毯那一天，这是彭佳慧曾经恋爱过12年的旧日恋人陈国华所写的作品。99年在他的个人演唱会上，当时陈国华作为男友担任钢琴的伴奏，而彭佳慧则披着婚纱唱着这首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。当时舞台上的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钢琴，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，但是造化弄人，后来两个人并没有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走上红毯，而是各自组建了家庭，微笑着唱旧情歌，这也是时间给出的最豁达的答案。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，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。 我叫依依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叫浩浩。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？ 好啊。 因为孩子，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，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。浩浩妈，有什么事吗？ 依依妈，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，浩浩过生日，大家一起吃蛋糕。 好啊，我们一定去。 祝你生日快乐。 敲开邻居的门，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，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。

是梦吧，是